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今天早晨的气温比较低，提醒大家外出的话要注意防寒保暖，白天能见度还可以，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放。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丰台70%问题校外培训机构整改完成，20000余名大学生传递冬衣。全国学校体育联盟足球项目工作会议强调，2019年校园足球突出内涵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目前，丰台区问题校外教育机构整改率达到70.8%。2019年，该区将杜绝无证无照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丰台区校委主任张扬表示，欢迎各界予以监督。经排查，丰台区共有1962所校外培训机构，其中711所存在问题。目前，70.8%的机构已经完成整改。张扬介绍，丰台区校外培训机构存在大集中、小分散的特点，大部分机构扎堆在一些大型写字楼、商厦等处，学员规模较庞大；还有一些培训机构会在居民区内打游击，流动性大。近日，该区校外培训机构集体签订承诺书，如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机构将接受相关部门依法依规采取的行政处罚。同时，校外培训机构扎堆儿等重点区域将有专项治理方案。因培训班扎堆儿得名的疯狂黄庄将被整治。本月15日前，海淀区将以面向中小学生培训为重点，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完成黄庄、金源购物中心等地区培训机构的集中整改任务。海淀区教委表示，将对存在问题的机构进行整改复查约谈，对于复查后拒不整改、约谈无效的机构，启动教育行政处罚，严肃查处，列入黑名单，进行社会公示。对于违规办学、抗拒教育执法，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将依法处置，直至责令停止办学，取消办学许可资质。近日，2018至2019年度温暖一冬活动启动仪式在中国农业大学举行，全市307家社区青年会和50多家企业设立捐赠点接受捐赠，大学生志愿者将作为爱心传递者领取御寒冬衣，回家将转赠给需要的人。根据活动进程，2018年12月10日至12月20日为御寒外套接收时间，各青年会和企业接收点对社会开放，按服装接收标准及高校需求数量接收市民的捐赠。 12月21号到12月28号为御寒外套汇总配送时间，各青年会完成接收数量任务后，由团区委安排车辆将御寒外套一次性统一运送到对接的高校。12月29号到12月31号为御寒外套领取时间，高校团委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前往指定地点领取御寒外套，大学生志愿者按报名时填写的需求信息领取至少一件御寒外套，带回家乡转赠给最需要的人。以下是足球新闻。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 一起关注足球新闻。据全国学校体育联盟足球项目执行主席刘志云介绍，2019年校园足球联盟将在以下几方面着力开展工作。一是开展校园足球专项课题研究，二是进行校园足球教师教练员培训，三是加强校园足球展示交流活动，四是加大校园足球文化宣传，将采用网络在线培训和线下实地培训相结合的模式，按照基础培训和继续教育培训两个层次，分批次分区域针对联盟成员单位的校园足球教师进行专项培训，并将联盟培训作为教师参加国培或教练员等级培训的辅助环节，根据不同年龄段规划制作600堂示范课程，帮助足球教师上好每周一堂体育课。12月3号，记者从教育部官网得知，教育部批复同意建设27个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包括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浙江省、北京市丰台区等。至此，教育部已批复同意3批改革试验区，加上2015年和2017年批复同意的2批，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总数达到38个。在12月3号的文件中，全国教足办要求，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工作要遵循教育规律、足球运动规律和足球人才成长规律，积极深化校园足球普及推广体系、教学训练体系、竞赛体系、样板体系、荣誉体系、一体化推进体系、科研体系和舆论宣传引导体系等8个体系建设，着力提高校园足球工作科学化、制度化、专业化水平，及时将本地区校园足球工作年度进展情况报送全国校足办。12月7号下午，北京市青少年足球普及教育活动首次来到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刚刚荣升国家级足球示范校的人大附中经开实验学校，迎来了2位前北京国安球员南方和王长庆。他们两人为喜爱足球的孩子上了一堂生动的快乐足球体验课。好了，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的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式。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30分，越聆听越成长。 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点燃足球激情，追逐赛事节拍。第一视角畅谈学生绿茵文化，分享足球快乐，谱写青春理想。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继续我们的校园绿茵场，我们还是聊校园足球的话题。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又跟往期不太一样，为什么？原来我们都是以学校啊作为这一个单位来请，都是各个学校介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足球的经验，但是这一期不一样在哪儿？我们是以学区请来的。我们首先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几位嘉宾。首先是北京市第11中学分校的体育教师，也是天坛永定门学区，也叫天永学区啊，咱们的足球队的教练 杜宇老师。杜宇老师你好。 嗯，那各位观众大家好。 嗯，另外呢还有两位同学，分别是来自于十一中分校的初三同学严旭。严旭你好。 大家好，我是十一分的严旭。 嗯，还有五十分的高三的同学尤家田。 大家好，我是尤家田。 嗯，今天呢这个请来了三位一起来聊一聊校园足球的话题，而且呢是以学区的名义然后去这个做这样的一期节目，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把大家绑成一股绳，能认识更多的朋友，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先说说吧，就现在校园足球开展的情况如何，尤其在咱们天永学区这边，那个杜老师。 开展情况是我们比较那个引以为豪的，因为我们十一分和五十分呢就是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足球队，然后我们另外也组成两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校队，然后我们现在两个学校校队呢组成一个我们学区的足球队，然后更是将那个校园足球的校际交流内容呢拓展了比较新的一个领域，然后学校我们一般都会有对应的体育节，体育节里边一般都开展了足够多的体育相关于足球的项目，比如说足球赛呀，然后足球活动的嘉年华呀，然后这样呢就是各个层次的学生好不好的，就是那个踢球那个行不行的学生老师，然后包括我们那个一般可能对足感觉对足球不感兴趣的那个女同学女老师，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那个更是将我们这个足球在校园的热度然后提到我们能达到的是最高程度。 其实下了很大的功夫，然后让我们的同学们去了解这样的一个校园足球，然后让他们能够逐渐从了解开始然后再感兴趣，对吧？ 对， 这样的一个过程。现在天永学区主要是以咱们五十跟十一为主是吗？ 对，我们这是第一步，就是我们想先从我们两个学校呢做一个试点。我们这儿有最新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动作以后呢，然后慢慢的在从初中高中延伸到小学，然后最后呢我们想将我们所有老师的一些孩适龄的孩子然后带入到我们的校园足球中，然后这样我们就能将我们校园足球推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 其实您说到这儿啊，我突然就意识到其实天永学区做咱们校园足球应该有那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什么呀？因为崇文体校，对吧？ 对， 这其实就在咱们天永学区这个范围之内。像咱们那个国安的很多队员，像南方，对吧，杨浦，全是咱们南城孩子，而且呢都是在崇文体校练出来的。那这样的像他们的这种训练的这种方法啊，我在想咱们现在作为天永学区的同学们这个认知水平对于足球是什么样的呢？ 孩子们是这样，就是他肯定都是从零开始。我们因为有的孩子他在小学阶段甚至于在幼儿园阶段他都接触过足球，也有没接触的。我们的理想化呢肯定是他们让他们明白足球呢不仅仅是一项运动，然后更是一种精神。我们实际中呢对这些孩子呢是可能会区分对待。足球队和部分有对足球比较认知的孩子，他们是那个对足球呢看得更深，然后看得 更 广一点。对，然后我们比其他同学呢可能让我们好像一般觉得就是哎呀他看个热闹。好在现在就是我们将足球这个热度呢也是这个热度也是足够，然后再加上学校还有我们那个两个学校的那个集体，然后给这体育课程呢开设了较多的足球相关的内容，日常的足球活动我们又把它搞得足够多。我相信我们经过就是再经过两年吧，我们这些孩子们对足球的认知呢也会更加的深刻，然后那个校园足球呢也会被我们烘托会更好。 哎，我好奇啊，现在咱们每周大概开多少校园足球的内容呢？ 我们现在的话大约如果是整的课时的话应该是每个年级至少应该有一次是利用体育课的足球课程。然后叫有一个第八节课我们是活动课。那活动课我们每周呢是两次，然后足球队呢每周再有两次的单独的训练，然后 也就是说如果要是你是足球队队员的话至少一周有五次的时间出球。 六次、 哦、 我们周末这次还没有算。那有时候因为我们一般周末会那个用周六的上午，我们会再踢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这样我们保证一周就是我们用六次踢球，然后平均周一到周五是一个小时，那么周末是两个小时，这样我可以说每天一小时我们不仅仅在运动而是在踢球。 就在训练量上其实已经得到了保证了， 对 吧？ 嗯， 其实足球运动也是一个靠量的积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是的， 嗯，这是老师这么说，究竟是不是如此，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怎么说好不好。对，延续您说说那个现在你对于足球你觉得现在了解吗？ 嗯，我觉得有一定的了解了。 你现在最喜欢哪球星，跟我说说，有没有喜欢球队？ 嗯， 球星。嗯， 最喜欢的就是皇马，然后最喜欢的 我喜欢皇马 啊！ 那 C 罗都走了，还喜欢皇马吗？ 不是看这个球星的能力而去决定喜不喜欢这个队，而是看这个队的整体的技战术的打法， 嗯， 然后还有踢球的风格去决定是不是喜欢这个队。 哦，那你是因为什么喜欢皇马呢？ 就是他很干脆、很直接，然后经常是通过快反去打一些很干脆的一些战术， 简单、原始、暴力。 对， 是这种喜欢。那有没有喜欢球星啊？ 有，就是大家最近比较说的这个拉姆斯 啊，拉姆斯啊， 嗯， 哦，你是因为你跟他踢一样的位置吗？ 我比他稍微往前一点，我踢后腰。 哦，嗯，踢后腰啊。 对对对。 那为什么你会选拉姆斯呢？ 因为我觉得足球，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有一些，自己的理念的加入的， 嗯， 然后。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足球这个项目它是有魅力的。 嗯， 它，这个， 就因为对抗所以才 有魅力，对对对， 是吧？ 它有的时候就是出脚包括防守比较干脆，然后也是比较坚硬的一个后卫吧。 行走的荷尔蒙， 对对对， 充满了激情啊！ 对对对。 好，那这是延续啊，这我们听听尤佳田，你这个比他大三岁了，你现在的那个想法会不会不太一样？你喜欢哪个球队跟球星？ 嗯，我是跟他一样，我也喜欢皇马 啊。你也喜欢皇马啊？ 对。 哦，是全喜欢皇马凑一队了是吗？哎，为什么喜欢皇马？你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其实理由来说的话，应该不算什么理由吧，应该缘分吧。 然后缘分。 对，我小学的时候吧，看球就第一次看的就是皇马，然后看的是 C 罗，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喜欢上这支队伍了。 那 C 罗走了，你应该喜欢尤文了。 不 ，C 罗只是喜欢他这个人，然后，但是皇马是喜欢这个队，这是有区分的。 哦，那你这现在的皇马这个队，除了缘分之外，你觉得他现在踢的成绩能让你满意吗？ 肯定是不能满意的。现在 C 罗他的那个，他的这个 个人能力， 个人能力十分重要，包括他带给这个团队的那个向上的一个信心。他现在到了尤文之后，像尤文的整体能力都往上走，包括队友什么的都是团结在一块儿，因为足球嘛就是一个团队项目。他更多的团聚力，他肯定就是要永远比个人能力要占主要部分。 而且还是带动啊，他带动了很多他身边的队友们， 对 对吧？你看，为他训练的那种专注度，我记得那会儿看那个足球新闻就写到说，那个 C 罗，到了一地方就找当地的那个健身房，然后呢自己家里建健身房，然后呢就让自己的那朋友们也去， 对， 去锻炼。 人家说去 C 罗他们家，基本上都不很喜欢去 C 罗他们家。 为什么呀？ 因为到他们家以后，人家普通的是吃大餐，然后 吃吃喝喝 聊聊什么的，但到 C 罗他们家以后是吃那个营养的餐，包括什么鸡胸肉啊，什么菜呀， 蛋白粉， 对，蛋白粉，然后还跟他一块锻炼健身，比训练还要累。 对，这聊天都得在跑步机上聊。 哎，对。 这一种对于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严格的要求，也让他三十多岁，他三十多了吧？我印象中，对吧？ 对， 三十多了，到现在为止仍然保持着非常好的状态。那会儿记得好像有的球星到三十多岁，基本已经走下坡路了。那 C 罗一点感觉都没有， 一点感觉没有，甚至还在往上走吧？ 对，这一点上确实是球员的自制力跟职业精神的体现啊，挺好。你看这一问就能感觉出来，确实下功夫了，不是单纯的喜欢球星。然后而且是对于他们的很多这个训练的内容，甚至他们这种意志品质都有所了解，我觉得挺好。这就是大家开始校园足球的一种意识了。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在聊校园足球，就什么聊校园足球，聊足球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国安啊，这个国安北京国安，但是球员呢基本能认清楚，也仅此而已啊，对吧？但是没有说更深入的这种认知。比如说那会儿我们就一个越位的问题就可以争论一节课，因为谁都说不清楚什么叫越位啊。但是现在你们俩没问题吧？ 啊，这肯定没问题。这个 啊，都怎么看延续有点迟疑 啊？还行还行， 还是能搞明白什么叫越位的是吧？ 对对对。 啊， 要不然这个杜老师脸色一垮，嗯，觉得这个怎么回事， 白教 了，白教了是吧。嗯，挺好。这也是我们整个校园足球发展的一个进程，就是从一个你开始培养兴趣到逐渐熟悉到喜欢再到投入其中训练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还有一个小问题问两位同学啊，你们觉得自己的水平将来未来能不能够踢到职业，有没有这个想法踢到职业？延续你先说吧。 嗯，我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觉得努力吧。 嗯， 努力去踢到职业，如果不能踢到职业的话，转变一下自己的方向， 嗯， 然后去把身边更多的人带到足球这项运动里，让他们理解足球，了解足球。 嗯，哦，是这个想法。那谁，尤佳田呢？ 职业这方面，所以现在年龄相对来说很大了。对对，对于这个职业来说， 我跟那杜老师属于半截已经在土里了，是吧？ 对，对于足球年龄现在很大了，所以说职业这方面那个概率越来越低了。对，所以说基本上就是做一些有关足球的事儿吧， 嗯， 就是将来有这方面考虑。 挺好，这也是对自己很清醒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节目的最后呢，进入校园足球节拍，然后我们呢可以请这个同学们送一首歌，在一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那足球节拍，我们来请这个尤佳田吧。今天你这高三了，马上就要告别我们这个 K12 时光了，那整个这十二年的这个中学的学习，小学学习就要结束了，有没有什么歌想去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平常喜欢就是比较励志的，最近听那个《曾经的你》， 嗯， 这首歌比较励志，是许巍唱的那个 哦， 这首歌， 许巍的《曾经的你》。好，送给谁呢？ 送给我的朋友们吧， 嗯， 兄弟们， 嗯，队友们， 对。 好的，那看来这个杜宇老师在心里也没什么位置，也不会送给教练了哈。 没有， 也有也给杜宇老师啊，也送给。 曾经也年轻过 啊，好，也算兄弟啊。咱说兄弟了嘛，这杜宇老师也属于兄弟啊。好了，今天做节目做得非常的愉快，也非常感谢杜宇老师延续跟尤佳田的做客。我是姚提，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滴滴滴滴等待。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2019年4月至10月，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盛大举行，蔬菜将首次作为园艺作物亮相世园会百蔬园。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邀请您一起畅游蔬菜的艺术海洋。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配套设施的建设。截至目前，北京已实施2013年至2018年的项目包括人造林38.16万亩、低效林改造41.17万亩、封山育林42.7万亩、人工种草9.54万亩、小流域综合治理748平方公里、异地搬迁14900多人。